为日日都记住妈咪，妈咪嘅心都甜晒啊！你咁乖，无论妈咪工作得几辛苦，都系值得噶。我哋一生一世都唔会分开嘅 ，baby。